最后吻你的手，是在你我熟悉的街头，秋风掠过，柔伤涌上心头，没有什么比这更难受。你说我不必难过，坚强是给你最好的礼物，忍住眼泪想说，声音却已颤抖，真的很想把你挽留。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难道你也不爱我？心好痛，你要离开我，是不是我付出的不够多？曾经爱得那么真，都付出所有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，我没有把握。你说我不必难过，坚强是给你最好的礼物，忍住眼泪想说，声音却已颤抖，真的很想把你挽留。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难道你也不爱我？心好痛，你要离开我，是不是我付出的不够多？曾经爱得那么真，都付出所有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，我没有把握。你说过一直属于我，现在你却对我说我们没有结果。幸福来得太快，来不及琢磨，原来那只是一场梦。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难道你也不爱我？没有我你会不会说，只是你还一直深爱着我？原来所谓的爱情是这样脆弱，现在只好安慰自己说，别太过执着。现在学会了放手，默默接受你做出的决定，因为我相信你有你的原因，我会埋葬这个结局，怀念着你。